上帝，是把给你的大地，也带你的汉族墓，黑沙羊肚，看我的脸哭，色比色红狼狼肚，为你的满江江湖。

lagi.